去反對緊而家嘅執政黨嗰啲嘅處理方法。 喂、嗯，但之前長毛就咁判嘅啫。 長毛咪亦照判咗入獄咯，但係起碼佢考慮嘅時候，佢係會多啲思考。 嗯， 而你連而家長毛個考量都冇埋。 嗯， 咁你咪蝕底咗好多咧。 係。 呢個此其一，第二就係、是、如果你今次唔落一個警戒嘅話咧，以後立法會你係會越嚟越癲噶嘛？喺個官嘅角度嚟講，嗱，除非佢已經嗰、那個 connection 係打甩嘅啫，你唔係打甩啊嘛？因為所以我講翻轉頭就係話，如果我係佢，你掟得個杯出去，你梗係死都頂埋落去啦。 嗯、 我係掟你，你夠膽就拉我坐監。好，去到法庭嘅时候一样照自辩，有乜问题啫？係咪？但係佢告你 common assault 呢係一件核突嘅事。即係话其实你係即係打交嘛。 嗯。 呢个係一个好唔好睇嘅一样嘢。即係你好难从人权法又好，或者係基本法里面赋予我哋嘅权利里面讲嘅。或者你立法会嗰、那个即係权力及特权法案。 嗯。 因为你出到手呢，即係除非你就係义无反顾。 係。 一以貫之，我打柒你咪打柒你咯咁樣。我驚你咩咁樣，係咪？你不義政權，你六八九，係咪？你倒行逆施咁多嘅政策，害到香港人咁，我就同香港人出返口氣。你夠膽就判我坐監，你咁就 OK 啦。你成個 story 呢就好圓滿。 而我覺得教主只能夠咁樣去為自己辯護，即係所以我覺得就係話求情咧，對於佢嚟講，對於佢嚟講唔係一個選項嚟嘅， 冇得選項。 冇嘅，有啲人話啊，如果求情嘅話，咁咪會好啲啦，係咪？但係問題就係話，佢作為一個咁嘅政治人物咧，其實真係求情嘅話咧，喂，佢以後點行落去啊，大佬啊？你又係你話要有政治犯喎、啊，大佬。 所以佢判佢 common assault 坐監係正路牌嚟嘅， 係啊， 正路牌嚟嘅，即係你好难缓刑，因为嗱，佢上一次非法集结已经系缓刑咯， 四个月 缓刑噶， 佢坐四个月噶嗰次系判。 喂，我哋反而仲大剂啊！喂，我哋判社会服务令嗰啲其实好蚀噶。 嗯， 你唔好以为嗱，我试过一次罚160个钟头，即系话平均一日你最多做8个钟，即系去20镬你去。 系，嗯，咁但唔系日日做喎。 仲系隔一个礼拜做一次， 咪咯，屌，即系嗰个， 即系你搞了半年啦，差唔多接近，你好勤力，一个礼拜做一次都搞了半年啦。 唔系，但系佢可唔可以俾你拣就系 weekend 先？ 唔系，佢一定系多数 weekend 嘅、哦，或者系星期日。 咁即系唔会， 咁即系你冇晒你嗰啲 family day 咯。Okay. 你为咗，一早又要趌起身，我一次迟到15分钟又唔知扣咗我个钟，我都唔知点补翻佢，大佬。系嘛？如果你系自己出去食 lunch 嗰啲咧，仲使嗰个钟系唔计嘅。即系七，即系加极都唔够。 唔系咁，但系你咁样谂啊，你郁敏你叫做社会福利务令啊，帮啲学校游灰水啊，都样衰啫，其实 都唔系差嘅事。所以有一次咧，我自己去法庭嗰次咧，我谂啊，点解都系唔好搞 啊， 大佬。我都同我法官讲，我唔做啊，你一日判我坐监啊，佢又唔敢喎、啊。 嗯。 即系起码佢判完之后，起码俾我即时上诉，即系我最后我赢翻啊嘛。喂、 嗯， 我真系唔好再搞我社会服务，我做咗两镬之后咧，系好痛苦的一件事。 嗯， 又冇光环，鬼 Q 知你走去做有乜梦令咁辛苦咩？系你自己知嘅啫嘛。 但你系会计师，你坐唔得噶嘛？系嘛？ 咁我啲唔系criminal 啊嘛， 系 嘅属于 integrity 啊嘛。 哦。 我哋有个咁嘅规定嘅、 哦， 即系涉及到呢啲我哋美国咧就有个叫 felony 嘅，即系重罪嗰啲嘅， 啊 吓， 即系非法集结嗰啲又唔算啦。 唔系阿土伯咧就攞个牌咧就系美国嘅，系要同啲观众讲翻声先啊，就 公司就攞香港嘅， 系啦。咁所以咧系会要交代翻美国嘅规矩系点样。咁啊好啦，咁啊嗱，其实咧。啊！教主呢单案件咧，都唔系话冇政治影响嘅。第一件影响就系话，如果吓、啊、即系而家清正嗰两条友仔咧，即系俾人 DQ 咗嘅话咧，究竟佢会唔会出嚟补选咧？咁嗱、啊，如果似阿谭博咧吓、啊，即系前晚即系喺呢个网聚嗰阵时又讲啦，佢节目嗰度又讲啦，佢就话呢两条友仔系九成被 DQ 嘅，咁、嗯、而且咧就一定会触发到补选添。 嗯， 咁如果做得好普選嘅話咧，嗰、那個好大機會係鬱敏嚟啦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嘅鬱敏，